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雅思的听力练习，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您。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part of a lecture discussing carbon dioxide. 今天我们要听的是讲座的节选，它会讨论到二氧化碳。那 carbon dioxide 是二氧化碳， carbon monoxide MONOXIDE 是一氧化碳。好，那么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大家可以放在一起去记。那么 carbon 就是碳元素，对吧？所以呢 carbon 加上后面的 dioxide 是二氧化碳，加上 monoxide 一氧化碳。 嗯， 那如果我说二氧化硫，那我们只需要更换，把 carbon 换成 sulfur， 就变成了 sulfur dioxide。 对了，这是二氧化硫。 那么一氧化硫以此类推嘛， sulfur monoxide。 嗯， 好，所以这个就清楚了。那么回到 carbon dioxide 二氧化碳呢，还有一种称呼叫 CO2、也就是 COR、咱们中文会说 COR， 英文就 CO2。 好，接下来呢会谈到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迁。这个其实是一个环保的一个很大的话题。通常你要看到报告啊，都会用到 climate change 和 global warming 这样的词。接下来咱们要预习的单词叫 erosion， E-R-O-S-I-O-N， 是侵蚀的意思。通常呢它会指土壤。比如说the soil erosion is a big problem now， 土壤侵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下面一个是 to breed animals， 就是喂养动物，就是养着动物，通常在农场上养鸡养猪养鸭这就是 to breed animals， B-R-E-E-D。 下面一个是 terrain， T-E-R-R-A-I-N， 是土地的意思。Soil 是那个土壤啊，英文里边指土，其实有好几个词，还有一个词是 dirt， D-I-R-T， 就是脏的那个词啊，就是名词土的意思。 嗯 ，dirt。那么 terrain 呢，就比较正式的用法啊。好，往下继续进行 carbon-based substance， 就是基于碳的物质。carbon hyphen based 做一个组合形容词它的话是这样的， plants absorb CO2 from the air and transform it into sugars and other carbon based substances。 那么植物呢吸收了二氧化碳它是从空气中吸收来的二氧化碳，并且呢 transform it into sugars， 把它变成糖and other carbon-based substances， 以及其他的基于碳的物质。好，下面一个词是 fungi， F-U-N-G-I， fungi 就是灵芝啊、木耳啊、真菌、脚气，都是一个词 fungi， 它是一个复数的形式啊。 嗯， fungus 是单数，而 fungi 是复数。 好，那咱们再把 fungus 给大家拼一下， F-U-N-G-U-S。 对了， fungus， fungi 是 F-U-N-G-I。 好，这个两个单词大家一起记，它的单复数形式和我们通常说的加 S 不加 S 的变化是不一样的规则。接下来呢是 microbe， 你一听 MICRO micro 就知道它是大的还是小的呀，是小的，是微的啊。Microbes 就是微生物。那我要是说 soil microbes 就是土壤微生物的意思。好，再往下呢就是 fertility， F-E-R-T-I-L-I-T-Y， 这是一个名词，它来自于形容词 fertile。就是如果形容土壤来讲 fertility of soil 就是它自己能长东西的程度。如果说这个地方什么都长啊，你种什么长什么，那这时候这种土壤就是 fertile soil。 如果它什么都不长就是 infertile soil。 嗯，它是个否定前缀加一个 in 在前面啊。 如果说 to boost the fertility of soil，那就是 to increase the ability of the soil to produce crops， 那你就会去让这个土壤更加能够种植啊。那么再来一个词，这个土上产出的东西除了粮食以外还有蔬菜啊等等农作物，农作物这个单词叫 produce， 重音在第一个音节上， produce。 对了， 那么 produce 其实我们感觉 produce 这个动词嘛很好理解，就是生产啊，制造啊，但这边又变成了个名词。 对了，它的重音变了，它的含义是农副产品 produce。那么跟 product 有区别吗？ 当然了， product 是从工厂里生产出来，而 produce 是从土里边长出来的。 这样哈。 所以说你如果去超市你一看啊，你要买点大白菜，这时候你就去找有一个区域写着 produce， 啊，这个 section 就是卖各种的蔬菜。produce 就是这个意思。 嗯。 好，那提到种植呢就会谈到这个动词 cultivate。它跟 culture， 其实养殖是有一个共享的词根 C-U-L-T-I-V-A-T-E cultivate。 它如果是你要看农业这个词 agriculture， 这个 culture 里面就有 cultivate 的影子，它就是种植养殖的意思。那我要是这样说呢，to build up soil carbon by cultivating grasses，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去增加土壤里面的碳的含量，通过种植草来实现。好，接下来是 promising， 是一个形容词，它是来自于 promise， 但是它呢 promising 就是有前途的，前途很光明的，叫 promising 形容词。好了，那我们预习先到这儿，下面咱们来听录音。 As we saw in the last lectureA major cause of climate change is the rapid rise in the level of carbon dioxide in the atmosphere over the last century. If we could reduce the amount of CO2, perhaps the rate of climate change could also be slowed down. One potential method involves enhancing the role of the soil that plants grow in with regard to absorbing CO2. Ratan Lal, a soil scientist from Ohio State University in the USA, claims that the world's agricultural soils could potentially absorb 13% of the carbon dioxide in the atmosphere, the equivalent of the amount released in the last 30 years, and research is going on into how this might be achieved. Lal first came to the idea that soil might be valuable in this way, not through an interest in climate change,but rather out of concern for the land itself and the people dependent on it. Carbon-rich soil is dark, crumbly and fertile, and retains some water. But erosion can occur if soil is dry, which is a likely effect if it contains inadequate amounts of carbon. Erosion is of course bad for people trying to grow crops or breed animals on that terrain.In the 1970s and 80s, Lal was studying soils in Africa, so devoid of organic matter that the ground had become extremely hard, like cement. There he met a pioneer in the study of global warming, who suggested that carbon from the soil had moved into the atmosphere. This is now looking increasingly likely. Let me explain. For millions of years,carbon dioxide levels in the atmosphere have been regulated, in part, by a natural partnership between plants and microbes, tiny organisms in the soil. Plants absorb CO2 from the air and transform it into sugars and other carbon-based substances. While a proportion of these carbon products remain in the plant, some transfer from the roots to fungi and soil microbes, which store the carbon in the soil. The invention of agriculture some 10,000 years ago disrupted these ancient soil building processes and led to the loss of carbon from the soil. When humans started draining the natural topsoil and ploughing it up for planting, they exposed the buried carbon to oxygen. This created carbon dioxide and released it into the air. And in some places, grazing by domesticated animals has removed all vegetation, releasing carbon into the air. Tons of carbon have been stripped from the world's soils where it's needed and pumped into the atmosphere.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那今天呢，我和壮壮老师一块儿来给大家讲解雅思听力的这一段听力素材。那在刚才呢，我们已经把这一段材料听完了，来看看它到底讲了些什么内容。 好，现在呢，我们就进入到逐句分析的阶段。As we saw in the last lecture, a major cause of climate change is the rapid rise in the level of carbon dioxide in the atmosphere over the last century. 就如同我们在上节课讲座中所看到的那样，那么气候变迁的主要的原因啊，这个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 a rapid rise， 迅速的增长 in the level of carbon dioxide， 就是在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水平的快速增长。那么这个时间呢，跨越了 over the last century， 上一个世纪，就在过去的100年中，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含量迅速增长。这里边我觉得大家可以记得一个词搭配，就是 rapid rise， 迅速的增长 in something， 在哪些上面增长。课文里说的是 rapid rise in the level， 是对于一个水平的增长。请大家造一个句子啊，学习英文，在中国学习英文的人数，就是 English learner 的人数，在过去10年间迅速的增长。英文应该怎么说呀？ There has been a rapid rise in the number of English learners in China over the past decade. 所以 over 这个介词用到了啊。 也用到了。这个其实大家在学句子的时候，在你做阅读的时候，其实就可以这样去替换，然后这样你把它的这个内容替换，框架留着，你就再去造句，慢慢这个句型你就熟悉了。好，那再来，在过去的20年中，智能手机的用户数量迅速增长。 Over the past 20 years, a rapid rise or a larg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smartphone users. 对了，smartphone users, in the number of smartphone users. 英文这个语序跟中文就完全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如果不说 in the past 20 years, 我们也可以说 in the past 2 decades.在过去的20年里边，2个10年里。好，接下来呢，他老师又讲了 ，If we could reduce the amount of CO2, perhaps the rate of climate change could also be slowed down。如果我们能够减少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含量，可能气候变化的速度也能够放缓。这里边有一个。slow 作为动词的用法，它是及物动词 ,something be slowed down, 是某东西被减缓速度。那如果我说开车的速度减缓了，那你可以说 the speed of vehicles have been slowed down. The speeds of the vehicles have been slowed down. 这就说明速度放缓了。One potential method involves enhancing the role of the soil that plants grow in with regard to absorbing CO2. 一个有潜力的、有潜能的这个措施 ,potential, 就是有可能的、有潜能的。那就是去加强土壤 在吸收二氧化碳方面的作用。那么当然这个土壤呢，就是种植植物的这种土壤。那这里边呢，我觉得也不错，就是 enhance something， 就是提高增强的意思。 Enhance the role of the soil that plants grow in，就是要提高土壤，就是种植植物的土壤的角色，就是作用。那在哪方面的作用呢？ With regard to absorbing CO2， 是在吸收二氧化碳方面的作用。啊，那你要是想减这个空气中大气层中的碳，哎，我觉得如果不是专家想不到去在土壤上下功夫，是吧？好，现在他说一个人叫 Ratton Lal， a soil scientist from Ohio State University in the USA claims that the world's agricultural soils could potentially absorb 13% of the carbon dioxide in the atmosphere。 来自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土壤学家叫 Ratton Lal，他呢声称全世界的农业土壤可能一共能够吸收大气中 13% 的二氧化碳。啊，你看人家还测得有零有整的，所以呢他肯定是非常详细的数据在支持着他这个 13%。 好， absorb 就是吸收了，potentially 就是有可能吸收到。The equivalent of the amount released in the last 30 years. 那么这 13% 就相当于什么呢？ The equivalent of something 就是与什么相当的意思。与过去30年中排放出的二氧化碳量是相当的。 嗯， 这是它的这个土壤对于二氧化碳吸收的一个强力的作用。And research is going on into how this might be achieved.那么至于如何达到吸收的这个东西能够落实，相关的研究正在进行。Is going on 就是一个现在进行时。Lal first came to the idea that soil might be valuable in this way, not through an interest in climate change, but rather out of concern for the land itself and the people dependent on it. 那么这位科学家，土壤学家，首先想到的这个理念啊，就是让土壤去吸收这个二氧化碳呢，它其实并不是因为大气气候的变迁啊，它没有因为气候变迁对这件事感兴趣，而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关心这个土地自身以及依赖于土地生活的人，然后它才开始研究土壤。 And carbon rich soil is darkcrumbly and fertile and retains some water. 哎，通常呢就是这种碳质丰富的土壤呢颜色就比较深，同时呢它就是比较散啊，这个 crumbly 放在手里边是散的，不是说弄成一个团儿啊，而且呢它很肥沃，就是很容易长东西， fertile这个意思，很肥沃，并且呢能够保有一些水分，就这种土就特别好。 butErosion can occur if soil is dry, which is a likely effect if it contains inadequate amounts of carbon. 但是呢，如果土壤中所含碳质不足，可能就会很干，而这也许会导致侵蚀，就是 erosion。 这个单词叫 erosion， 就是 erode 那个动词的名词形式。 没错。 Erosion, E-R-O-S-I-O-N, erosion. 所以说这种土呢，你要是想免于侵蚀的话，其实还是应该让它的碳比较充足。 Erosion is of course bad for people trying to grow crops or breed animals on that terrain. 当然这个土壤的侵蚀呢，其实对于去种植庄稼还有呢去在土地上养一些个动物的人来说，它不是一件好事儿。In the 1970s and 80s, Lal was studying soils in Africa, so devoid of organic matter that the ground had become extremely hard, like cement. 他说这个科学家呢，在七八十年代就跑到了非洲啊，然后呢，这个非洲呢，它的土壤就是缺乏有机物，缺乏的是如此之厉害，以至于这个土壤呢，特别的坚硬。就如同水泥一样坚硬，